城区的气温已经上升到了7到8度。那么下午啊，这个天气啊依然是维持晴好天气，也更适合大家呢外出活动。到了今天夜间呢，会有小股冷空气南下啊，有点小北风，那么将是一个晴好的天气了，气温呢下降很快，到明天清晨最低气温呢在-3度。那么明天白天呢，高空啊就转为偏北气流控制了，将是啊晴好的天气，比今天的天空状况呢还要好一些。那么气温上也没有太大的变化，最高气温呢还在8度上下。那么从天气趋势来看呢，周五的天气啊，也还是不错的。那么北京来说呢，就是双休日天气有些变化，那么伴随着气压场的减弱呀，空气湿度增大，这个大气透明度会逐渐的转差，尤其是周日的早晨啊，在东部南部郊区能见度将在1公里左右。同时呢，周日这一天天气会转阴，目前预报这个周日的最高气温也只有7度，天气啊感觉是阴冷的，所以周日出行呢不仅要注意保暖，还要注意呢就是能见度比较差呀，对道路交通的影响了。主持人， 好的，感谢您全老师，让我们下一个时段再连线。 好， 拜拜， 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选择一样必不可少的物品一起去旅行，你会选什么？ 微单、地图啊， 钱呗， SUV， 女朋友， iPhone。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让你的旅行更有计划。 中午的1:07，环球旅行家在周三的旅行规划师，欢迎各位的光临，我是袁一。今天在直播间呢，我们邀请到的这一位呢，是我的一位好朋友，但是呢，他在我的好朋友的身份同时，在公知的状态下，在公众的面前是一个车神级别的人。因为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他自己的新浪微博名叫连石路车神。我觉得这件事情你可以自己解释一下。来，有请一下我的好朋友，来自易车网的张天旭。旭子你好。 哎，大家好，袁一好。 嗯， 我先说一下为什么叫连石路车神啊？ 对， 因为我住连石路那边，曾经 啊、曾经 对，然后 就你称霸了自己家楼下那条路。 没成吧、 啊、 因为你其实看过头文字 D 的朋友肯定都知道 啊， 头文字 D 里边谁管自己叫车神啊、 嗯、 就是加油店加油站老板那儿子不会开车那个、嗯、才管自己叫车神呢、 啊、 我们这是一个自黑的一个名字 哦，伏笔在这儿呢、 哎、 那所以你到底会不会开车、 嗯、还行吧、 还行是吧、我相信就是如果收音机前喜欢汽车的朋友们，或者关注尤其是关注你们这平台易车网的这个人，一定对你不会陌生，因为你确实是经常会出现在这样的汽车相关的视频的节目当中。 是，我就是职业嘛，就是给大家介绍各种车，然后、 嗯、 包括告诉大家怎么玩好玩， 嗯哼、 就是每天干的就这些事儿。 所以今天请你来说这趟旅行我觉得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因为像自驾这个话题其实我们节目当中会涉猎很多，包括各种各样的旅行的内容当中都不会缺少自驾这个内容。但是我个人觉得自驾其实是一个宏观的一个描述，但是其中有很多分支，像你今天要来说的这趟自驾就是我作为一个女车主不太会去涉猎的一种跟穿越呀，包括在复杂地面当中地形当中去涉猎的这样一种行程。就是我自己只会城市开车没有问题，你说我自驾我也可以，我去英国哈开这个右舵我也可以，但是你要让我去这样的山区 路行非常的复杂，路况很复杂，挑战性比较高的，我就不会敢去尝试。 其实是这样，我觉得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 嗯哼。 首先我觉得作为旅行的一种方式，自驾我认为是最好的一种方式了，因为它是最自由的。 嗯 而且你实际上你的这个行程的范围是也是最大的，你不受任何人控制。 对。 你想去哪儿去哪儿，这个特别好。 是。 那自驾呢，你一开始大家都是在城市里边走公路，但是你会发现你去到的地儿其实可能飞机、火车、其他交通工具都能到。 嗯哼。 你好像自驾意义并不是很大了， 除了可以欣赏沿途的风景之外， 对，你就 体现不出太多的优势。 没错，只是比别人自由了，然后散漫一点，开心一点。 对。 但是真正自驾它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我可以去到没有人知道、没有别人能去的地儿，这个才是最棒的，因为最好的风景都在没人的地儿 啊。那行，那就不用再藏着掖着了，告诉我们今天你想要分享给我们的这样一趟带有挑战难度的这样的一条自驾线路是哪里。 我今天跟大家聊这个线路呢，也是我前年走的一条线路，然后包括我过几天马上还要再重新走一回。这个地儿呢叫扎尕那。 哎，扎尕那这名字其实是听过的，就是像我这样的在你们自驾圈里可能算是小白的人，我都听过。相信收音机前如果大家爱去穿越的人，应该都还心中有这么一个清单的， 是吧？这扎尕那其实啊，它是一个挺隐秘的一个地方，它是一个小山村，其实是在这个甘南。甘南这个位置呢，其实有好多玩的地儿。你比如说像是九寨沟啊，离它就不远。像是牛背山呀、包括什么四姑娘山呀、若尔盖草原呀、所有这些就大家都特别喜欢的地儿， 对 都在甘南那附近， 而且也是户外运动爱好者的天堂，像四姑娘山什么的，很多登山爱好者也会把它作为一个体能的训练这样的一个地方。 对，没错。所以那个地方它就是高原嘛， 对 然后气候特别好，空气特别干净，所以它的景色会非常棒。那这个扎尕那这地儿呢，实际上是在80多年前一个叫洛克的一个外国探险家，他第一次发现的这么一个小山村。然后他就觉得这个就是真正什么叫诠释了世外桃源啊、这么一个地儿。而且这地儿呢曾经被国家地理评为叫世界十大非著名的叫什么，具体怎么说我忘了，就 非著名美丽小山村。 对，就是又没名但是又特别棒，十大它排第 四。所以其实相对去的人还是很少的。 对，很少有人去，因为那地儿交通特别不方便。那我这一次的行程呢，是咱们就不说从北京怎么走了。 你们是从北京开车过去的？ 对，其实我是从北京开过去的，但是我是从北京一直开到兰州，主要为了跟那儿吃碗拉面。 吃货的自我修养， 对，那真的不一样，特别好吃。然后从北京到兰州这一段路上，其实也有很多特别棒的地儿，但是那个可能不太适合多数朋友，它难度会比较大，所以咱们直接 说。你的意思是从北京到兰州这段其实是有难度的？ 对，我是走了很多穿越路，然后穿沙漠呀什么那么过去的，所以可能在这儿聊吧，大家就只能听乐了，没有什么就是。借鉴的意义了，所以咱们直接从兰州开始。 好， 哎，咱们这条线路呢，从兰州开始，然后呢，一路往南走，到扎布棱寺。这个扎布棱寺呢是拉布棱寺啊，拉布棱寺。这个拉布棱寺它是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它的这个转经筒的这个长廊是全世界最长的有3.5公里所以就是你在那儿可以看一个日出，因为它这地儿特别美好，是什么呢？这个寺它也是在一个山沟里，然后呢，这个寺的边上有一个停车场，停车场边上就是一个特别位置合理的一个山坡，你人可以走上去，然后你在那儿刚好可以看到这个寺的日出，那所以我们早上起来，第一天早上起来从兰州出发，一路开车到这个拉卜楞寺，你刚好是下午，然后在那儿吃个饭。睡一觉，适应一下高原，因为那儿的海拔基本上就到3000米了 啊，已经到3000米了。 对 对， 然后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起一大早，哎，看一下拉卜楞寺的这个日出，这个时候，我们再走走转经筒，就可以往这个扎尕那进发了 啊。所以你们其实行前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准备？首先，你们这一行人大概有几辆车？ 嗯，然后并且准备多长时间，然后有什么样的物料的什么补给之类的吗？ 有，这个还挺复杂的。是这样，我们这一趟呢是两个车，四个人去的。 两个车，四人，一台车上就两个人。 对 对， 这基本上是最低配了。 嗯， 因为像是这种你走野路的或者说野山的这种穿越路线，尽量不要单人单车。 对，万一遇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都没法救援。 对，基本上你所有重要的东西都得是双份，有备份， 嗯， 连人带车都至少是双份的。 嗯， 那你的补给呢？一方面是个人的装备，因为我是冬天去的，我春节那时候去的，春节那 不会更冷吗？ 其实还好， 嗯， 因为我去之前也觉得那儿海拔又高， 对呀， 对吧？又那么偏西的地方， 对， 感觉应该会很冷， 嗯， 但是实际上它绝对的温度并不低， 嗯， 只是你可能在山上风比较大， 嗯， 尤其白天它那个日照特别的强烈， 嗯， 所以感觉比北京还暖和 啊。所以如果你选择再暖和一点的日子，可能白天的时候体感就没有那么舒适了。也不能用舒适来形容了，体感可能会更不舒适。 不，它这个地儿神奇，神奇在哪儿， 嗯？ 就是无论夏天去还是冬天去，你都会觉得很舒服 啊， 哦。因为冬天它没有那么冷， 嗯， 然后夏天呢，它肯定又不热， 就还挺凉快。 哎，又特别凉快， 嗯， 所以基本上一年四季你可能穿的衣服都差不多，就是加一件羽绒服和脱了这件羽绒服 的区别 啊。对， 嗯， 里边都是抓绒，什么都差不多，夏天也大概是这样， 嗯， 啊， 嗯， 所以就很舒服。那这个地儿呢，因为它是走这种比较野的路，哎，所以这个个人的装备，像那些衣服咱就甭说了，这大家都很熟，登山的那一套， 嗯， 然后车上主要需要备的，如果你跟我一样冬天去，一定要有防滑链。一定要有，没有就是生命危险。 嗯， 再一个呢，你的食物和水，像我的习惯啊，走这种穿山的路，以防万一，我都至少在车上备足了够一周消耗的食物和水。 嗯， 就确保我即使两个车都坏在里边了， 嗯， 我还能活一礼拜。 啊，嗯，这也是为什么必须低配就是两台车，因为你要放很多的物料在里面。 没错， 嗯， 包括你的汽油也绝对是至少够来回走两趟的油量， 嗯， 才行， 嗯， 基本上其实就是这些。那， 嗯， 在里边你可能涉及到，如果你穿不出去，可能得在车里露营、睡车上， 嗯， 或者说你要搭着帐篷等等， 嗯， 那就这根据自己的行程安排。 嗯， 实际上今天咱们这一条线，如果你走好了，是不需要露营的。 哦，不需要。 对。 把时间算计好了，其实还是挺富裕的。 对，全程住当地最好的酒店 啊，哦， 然后看最好的风景。 嗯， 哦，你看我， 所以危险性不是很高， 这个， 没有那么多的不确定因素。 它其实路是险的， 嗯， 但是只要你安全驾驶， 嗯， 是可控的这个风险 啊。 它并不是那种像穿无人区那样， 对对对， 你就是觉得哇塞不行了。出一点问题， 明天是什么样都不知道。 对， 对， 就完全没招了。他并不会， 嗯， 因为这个线路其实真正穿越的过程很短， 嗯哼， 就是一天的路。 好， 嗯， 你刚刚说从拉卜楞寺，然后向扎尕那去进发。 对， 嗯，然后你给自己留出了多长的时间？ 我实际上像我出门啊， 嗯， 就属于就起的比较晚的那种， 嗯 啊， 一定要睡到自然醒。 啊，对， 嗯， 我都是比较眷恋酒店的那种， 嗯， 不愿起。但是，像是在那儿呢，你必须要看那个拉卜楞寺的日出， 对， 因为别的你也没什么可看的， 嗯， 看看转经筒就完了， 嗯。 所以我们实际上磨磨蹭蹭的看完日出，看完转经筒，拍拍照，吃了个早饭，再出发，已经是中午了， 嗯。 但是正常绝大多数人啊，应该上午很早就可以出发了， 嗯。 这时候呢，你要去，去到一个叫博拉乡的地方。这个博拉乡呢，就是你从这个拉卜楞寺一直沿着国道走，都是很好很漂亮的公路，然后远处都是那种有雪的山啊，非常漂亮，大石头啊什么的， 嗯， 包括有草原，那种高山的草原， 嗯， 风景很好，就像若尔盖啊什么都差不多这样的风景， 嗯，就是有高山草甸的那种景致， 对，会有这样的感觉， 嗯， 就是甘南那一带全是这样的风景， 嗯， 哎，然后到博拉乡的时候你要拐到这个一条土路上，很明显的一条土路，然后从这儿开始 就正式要开始我们的穿越路了。 嗯哼， 这条路呢也是当年就80年前那个洛克探险家走的那条路，完全一样的路线。 嗯， 哎，80年后咱们可以再走一遍。 嗯哼， 在这里边呢，对车会有一点点的要求。 我也想问你们开了什么车？ 我们是开的，我开的是 H5。 嗯哼， 就咱们这个自主品牌的。 对对对对，这算是一个。就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一款可以去穿越的车型， 对，能买到靠谱的最便宜的越野车， 对对对， 然后我们同行的是一辆普拉多， 嗯，这也是比较常见的， 对，这个是就主流选择吧， 对对对， 比较好的越野车了， 嗯， 是两辆，而且都是经过改装的， 嗯， 但是实际上这条路， 不改装行吗？ 如果不是遇到我们遇到那种极端情况的话 啊， 正常是 SUV 都可以走，城市 SUV 只要你是四驱 都 没有问题。 我听到了一个关键词，就是没有遇到你们这样的极端情况，所以稍后的线路当中是有会要讲述你们的极端情况的是吗？没有那么的一帆风顺。 对，我们遇到了还是就这辈子忘不了的一次经历，应该说是 好呀，我们 go ahead 啊，我以为你这儿要留扣了放广告什么的，然后你就一会儿再说。 不，我觉得你可以先把这个情况给我们先预告一下，大概是一个什么样极端的情况。 就是我们在那个山上其实是救了一家人 啊。 嗯，在 那不是你们遇到了极端情况呀，是对方遇到了极端情况，但是你们去伸出了援手。 对，因为实际上我们为什么在那儿没有拦住我们，是因为一个是我这两个车，就是我和我这个哥们儿， 嗯， 我们都是就是特别喜欢玩越野的人，所以越野经验比较丰富， 嗯， 各种路况都能驾驭，基本上， 嗯， 再一个呢，车经过了比较重的改装， 嗯， 所以车是可以过去的， 嗯， 但是实际上正常的普通原厂的车， 嗯， 你哪怕是原厂的普拉多， 嗯， 在那儿肯定也过不去了， 嗯， 是这种情况， 嗯 啊， 嗯， 所以它还是比较险的，因为我们在山上，就咱们真的不留扣了，其他的讲出来了，你这个节目太痛快了。 你刚才不是你从那个拉卜楞寺走，然后路过了这博拉乡吗？ 嗯， 博拉乡你一直在就是非常。给我们埋伏笔的在讲说啊，这都高山草甸甘南一片都是这样的景致，也看多了就也没什么特稀奇的， 嗯， 然后继续往前呢， 对，往前， 嗯， 咱们对一会儿到山顶才要遇险呢，咱们先不上山顶， 嗯， 因为你从那个布拉乡开始下到那个土路之后，你就沿着土路一直走， 嗯， 这个时候感觉会非常好， 嗯， 因为你会发现路上真的没有别人了， 嗯哼， 只有你自己这一队人， 嗯 啊，感觉整个这个山全是你的。 哎，你们两台车是不是连手台都不需要准备啊？ 那需要啊，不能喊啊。 手机啊，对，但可能会就是会没有信号。 手机， 对对对， 手机就不用想了。 对对，不用想。 偶尔有信号， 嗯， 可以忽略不计了， 嗯， 但是你不会失联， 嗯， 就是偶尔能有一下。 明白。 是这样。 嗯。 所以就是一直沿着路往里走，你会先经过一个我们到现在没弄清楚那村子叫什么。 嗯。 但是那村子太美了， 嗯， 像希腊一样。 哇。 所有的建筑， 嗯， 那个墙全是白色的， 嗯，就是气候条件不是希腊的条件， 嗯， 但是眼前呈现出来的景象是白墙， 对， 那是不是还有蓝的房顶？ 没有蓝的房顶， 啊，但 是 白墙， 那种就是有点像红色呀， 嗯， 就是藏式的那种藏房的房顶， 嗯， 但是它所有的墙统一标准全是白的， 嗯， 还有一个很大的白塔。 哦， 然后它在一个山坡上，很缓的一个山坡上， 嗯， 那种半弧形的， 嗯哼， 所以你就远远看过去就会觉得哇塞特别壮观， 嗯， 感觉到了就是西藏希腊， 对， 就特别纠结的那种感觉， 嗯， 啊，很美， 嗯， 所以在那儿呢可以逛逛，然后那儿的居民也都特别友好， 嗯哼， 啊，可以跟他们合影啊什么的，过了那个小村子， 嗯哼， 再往前走一段时间差不多就该开始上山了， 嗯哼， 那就是一直你会沿着这个盘山路往上盘，但是那个盘山路呢， 嗯， 是砂石路，它是没有柏油的， 嗯哼， 而且非常窄， 嗯， 而且没有这个护栏， 能错车吗？如果一旦有这样的情况，能错得开吗？ 错车是没问题的， 嗯， 可能你这个点错不过去，但是前后挪一挪 就能错过去，但也就是错一台车的距离。 对，它这个路关键点在于就是砂石路本身会滑， 对， 然后它又经常是一边拐弯， 嗯， 一边上坡，还比较陡的坡， 哎， 然后最狠的是这个路边上是没有护栏的。 我现在手心已经冒汗了，就我对于这样的路是不行， 无法接受，接受无力。 对，这我其实我有比较严重的恐高的问题。 那你还去？ 就是我开车，我就死死盯着那个山壁，因为一边是山嘛， 啊， 我就盯着那山，用余光看路，然后就是你的余光完全看不到另外一边的悬崖了嘛， 是， 我就只能这么开， 嗯， 啊，实际上等你爬了一段，我们开着车往上爬，爬了一段山之后，你再往山下边看，它上面有一个垭口，那个垭口的海拔是4000米， 哇， 然后我们试着往山下看了一下，感觉至少有2000米以上的落差，就非常深的一个，就万丈深渊的那种感觉，所以一旦你掉下去了，那就掉下去了。 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有朋友问了，说这个甘南川西都是会玩的这车主的一些经典的路线，能不能先给我们预告一下，之后你会讲到的这段线路当中涉及到哪些地名，有没有大家熟悉的一些城市的边界，能不能先跟我们讲一下这一趟线路你们是怎么串过来的？先把那些地名说了。 这个地名， 然后咱们就该进你想要的广告了。 啊，终于要进广告了。地名是这样啊，其实你需要记住的名，就是拉卜楞寺，然后迭布 、 哎，这两个地儿，包括博拉乡要记住， 这都是你们会停靠住下来的地方吗？ 它都是转折点，然后你实际上沿着这几个地名走就可以了，然后扎尕那，因为其实在地图上这些地儿都是能搜得到的，你甚至只需要记住拉卜楞寺，扎尕那，这两个地儿，你就可以把这条线串下了，只不过就是这俩地儿没有人之前这么串过， 但中间至于在哪些站点停靠，其实可以按照你的时间分配来， 就是你看啊，咱们从拉卜楞寺出发，这是第一天，你要住在拉卜楞寺，然后你就直接一天时间要穿过扎尕那穿出去， 啊，一天时间就要穿出去了， 对，因为中间没地儿住， 中间没有停靠的地方， 对，然后穿出去以后就在山脚下，你也不用管它叫什么，你去那儿它就一条路，你就看到山脚下到了一个小城，然后这个小城里有一个非常美好的酒店，你就住在那儿就好了， 所以把那个酒店作为你穿出去的这个终极目标，你就可以在那儿好好躺着了， 对，然后你相信我，第二天你肯定还会再穿回去， 就是还想再看一遍， 对。 好，今天连石路车神啊，旭子正在我们环球旅行家跟我们讲述这样一趟他自己觉得留下了很深刻印象，并且2年前去过，今年还准备要再走一遍的这样一趟穿越的线路。也欢迎各位呢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在音乐和广告之后继续回到环球旅行家。联络我们的方式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到北京文艺广播，随时来提问。稍后回来。11月26日至28日，2018京津冀石墨烯大会暨房山区新材料产业创新发展推介会共同开创新材料产业创新发展新明天。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秋风送爽，登长城做好汉，乘缆车看满身秋色，果实累累，就从秀美的慕田峪长城开始吧。6162-6022。 温都水城迎年会场地的不二之选，千人宴会、私汤温泉、星级酒店，更有超值套票供您选择。预订热线8178-1111，8178-8888。 千万人中你， 对死来说，我一点都不怕，我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 北京榜样， 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陆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 让我们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 我是李爽，阅读对于我来说呢， 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可以让我们啊在书中啊找到我们心灵的港湾，找到我们再往前前进的台阶，提升我们的智慧，扩展我们的眼界，在书中啊探索我们生活的乐趣。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场，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选择一样必不可少的物品一起去旅行，你会选什么？ 微单、 地图啊、 钱呗、 SUV、 女朋友、 iPhone。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让你的旅行更有计划。 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今天我正在向做客我们直播间的连时路车神旭的同学，这个请教这样一段在我看来难度很高，然后可能我此生都无法企及的一段自驾穿越的线路，再次欢迎一下旭子。 哎，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 刚才广告的时候，我们俩在讨论就是关于扎嘎纳还是扎嘎纳这个问题。 对对对， 就是汉语词典上这个地名，它其实就是提手旁一个扎嘛， 扎汁的扎。 哎，对。但是他在地名当中是念平舌音扎嘎纳。 对，你看这就是他们就是职业的啊，科班出身主持人就有这毛病。 主要是因为我们念错字扣钱。 刚才广告的时候他一直在纠正我，你得念扎。我说人家当地人反而是念扎。 他其实翻译是通过藏语然后音译过来的。 对，音译过来的应该是。 这个扎嘎纳这个地名在藏语里面据说是石匣子的意思是吗？ 对，因为那地儿就是。 地形很像吗？ 我觉得如果要从这种上帝视角看啊，就是那种特别 高 的， 从高往下， 然后应该是感觉像个井一样，或者说像 反正周边 石头坑 啊，就是中间是低线的，外面是山嘛， 对，它 周围四圈， 就是很紧凑的一圈特别高的山，然后包围着一个地势比较低的，然后要到夏天看就是。那种鸟语花香，绿草如茵， 所以要不说是真正的世外桃源，就是那文章里面写不就是阡陌交通嘛，就是那种感觉。 它因为那个山都特别感觉就不会有生命存在的那种山， 但是进了这个山里面，在这个地势相对低洼一些的地方，你能感觉到人和自然的特别和谐的相处。 对，然后它的环境又特别美好，所以它反差特别大。所以可能叫就是什么石头匣子呀， 对，石匣子。 很形象。 刚才正在详细的解说哈，怎么样从这个兰州出发，然后其实就一天之间，你从拉卜楞寺出发，一天之间就可以穿到， 就穿过去了， 就穿到扎嘎纳了。 对， 然后你在那个山脚下就停下了。 对，是这样，就是刚才我正好跟大家说一下这嘎怎么写，要不然大家查不着这地儿，可能 扎嘎纳的这个嘎其实说 繁琐，不是很繁琐， 特别 好 写， 但是 好 多人不知道该怎么念。 对，我当时去的时候，我查了好久才查出这字念什么 啊。 它其实是上面一个那个奶， 对， 然后下面一个小， 嗯哼，就是上下结构，很简单， 哎，特别简单。然后念嘎， 一共才五笔。 哎，我发现你这挺有文化。 写起来可快，扎嘎纳。对，再跟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地方， 对对对，一定要记住啊， 在甘南。对， 哎，然后那刚才我们说开始上山了，对吧？万丈的深渊，所以这个时候开车一定要小心。 嗯， 哎，怎么说呢？其实我发现很多人出去自驾的时候，尤其走山路，即使是柏油路的山路，大家真的不太会开车。 嗯， 很多这样的人。那有一点需要注意呢，就是一定要慢。尤其在弯道里一定要慢， 嗯哼， 啊，然后不要慌，要稳住， 嗯， 因为好多人就是一拐弯， 嗯， 啊呀，不行了，这紧张，然后方向盘就撒手了， 嗯嗯嗯， 你一撒手方向盘，你就真的很危险了。 这是来自一位真正的老司机，常年评测上百台中外各国生产的各种汽车的一位专业驾驶员给大家的一个忠告， 就是别紧张， 嗯， 稳住，然后别着急， 嗯哼， 就叫怎么说，有。自信但不盲目的自信， 嗯， 是这样， 嗯， 所以稳住了开，就慢慢悠悠的，所有人都可以很安全， 嗯， 尽管它看起来很险，是可以控制住的，那这个时候你就一直上山，你会上到那个垭口差不多就是4000米， 嗯 嗯，然后这个上的过程也有一个经验，先介绍给大家啊，就是很多人会高反，包括我是有严重的高反现象， 嗯， 怎么办呢？吃巧克力。 啊，吃巧克力有很好的缓解作用是吗？ 对，就是根据我自身实际的体验啊， 嗯， 什么红景天什么的， 嗯， 根本就没用。 那个可能得在出发之前就先行的开始吃起来。 对，你得提前很久就吃， 嗯， 但是我是觉得反正在我身上没用，但是吃巧克力立竿见影， 嗯哼， 就是你上往上走的过程当中，你去任何高海拔的地儿都是这样啊， 嗯， 只要你觉得这个头有一丝丝的准备要疼的意思， 嗯， 一整块巧克力嚼下去， 嗯， 当时就好， 就可可含量没有要求是吧？也可以是牛奶的，什么蛏子的都可以是吗？ 就你爱吃什么味儿吃什么，只要是巧克力就行， 嗯， 因为它其实在给你补充能量， 嗯， 然后这样你的供血， 你的供血， 哎，会更好， 对对对， 所以它是有科学道理的，我们这个， 哈，这是其实实践过，是有效果的哈， 对， 嗯， 特别好使。我是从底下一直上到4000米，我吃了大概1/3袋，就机场免税店卖那种大袋的巧克力， 嗯， 我吃了1/3袋， 啊， 嗯，大概20块左右， 难怪这脸到现在都没有瘦回去。 你看你这贵节目，你聊天就聊天，你这 人身攻击， 你太过分了。你高低我是个嘉宾，你攻击嘉宾玩了，举报你。 这上山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这个可以分享给大家的一些实用攻略哈。 对， 但是我就一直等着说那个伸出援手那一段，在什么时候能够听到？ 对，马上了。 嗯， 哎，过了这个垭口， 嗯， 然后基本上一路上你就慢慢开，看看风景， 嗯， 因为你会发现一览众山小了。 嗯， 你爬的那一座山就是周边最高的那一座了。 嗯， 而且它的山的那个形状很独特。都跟宝剑那尖儿似的， 嗯， 特别尖， 嗯， 然后上面全是那种就发白的石头，远处一看都觉得像雪山， 嗯哼， 但是冬天去它确实是个雪山， 有积雪， 非常厚的积雪， 嗯， 所以你再继续往前走就发现地面上开始有雪了， 嗯， 而且你会发现雪越来越深， 嗯， 最深的地儿像我们改装的越野车整个轱辘全没掉 啊， 嗯， 所以大概的高度也得有个10几公分的这样的积雪的厚度， 有小半米深的雪吧， 小半米， 嗯， 哦，车轱辘全部都淹了， 全没了啊！ 妈耶， 半米，然后最深的地儿能到1米多， 嗯 啊，那样的非常深的雪，而且它那个雪下的，就是很可怕， 嗯， 它是顺着山势的积雪， 嗯， 你想就是盘山路嘛，一边是山，一边是悬崖，对吧？ 对， 它靠近山体那边的雪会厚， 所以会有雪崩的可能性吗？ 崩是崩不了， 嗯， 但是呢，那个雪全是斜坡，都是往山下出溜的那种斜坡， 对，嗯， 所以你车走在上面，你一边走。它就会缓缓的往那个 往下滑， 悬崖底下滑， 嗯，然后等太阳出来了，还会变成水，化成雪水，嗯， 对，它会有一些冰的成分在下边，所以非常的滑， 嗯， 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有防滑链， 嗯， 而且这个防滑链呢，你要去到那种地方的话，绝对不能买网上那种带什么塑料扣的， 嗯， 带橡胶的， 那应该买的就是纯铁的， 纯铁链子，特别粗那种纯的铁链子，嗯，最原始的那个，只有那个能扛得住， 啊，嗯， 剩下一律不行，到那儿准断。 啊、嗯，对，因为像塑料、橡胶那些温度太低的话，它就脆了嘛。 对，而且它不抗造， 对对对， 吃不上劲儿。 嗯， 那个只能适用在平坦的公路上，凑合一下还行。 那你们就那家人是不是因为就是买错了铁链子？ 我们就那家人特别狠，是当地的村民。 哎 哎，我们往前走呢，就刚好到了这个最美的那个地方。 嗯哼， 然后呢？也是山顶上， 嗯， 积雪最深的地儿，发现前面有一个大概是捷达呀什么之类的这样的一个大众的小车， 就不是越野车，都还只是就家用轿车。 对，然后当地人都是这样，他觉得路熟， 嗯， 所以应该能过， 嗯哼， 没什么问题。他确实技术非常厉害，比我们技术好太多了。 对对对， 那么深的雪， 嗯， 他没有防滑链， 他居然能开到这个地方。 对，然后一个小轿车， 对对对， 愣开到那儿去了。 对对对对，很惊讶。 我们看到那个车的时候，第一反应， 你怎么上来的？ 我们觉得他是拦路抢劫的。 哦哦哦， 因为太假了，那个情景， 明白 你能想 明白。 那么深的雪，停那么点儿小车， 嗯， 然后有人远远的从那车上走过来找你们， 嗯 啊。然后我们都没敢下车，而且已经做好准备，看好退路，要往外跑了， 嗯 啊。结果过来以后，人家就是特别朴实，然后就是很可怜的那种目光、 嗯、 看着你，跟你说话，说我们这陷住了、 嗯、 然后我就审他半天，我说你怎么陷在这儿的、 嗯、 他说我觉得能过，我就一路这么开过来了， 嗯嗯， 你挺棒的，然后就救他， 嗯， 因为如果不救他，那时候天基本上快黑了， 对， 他就一家人，他车上还有老婆还有孩子， 妈呀， 一家人全在车上， 嗯， 就肯定冻死在山上了， 嗯， 因为你想走下去是不现实的，太远了 啊、 嗯、然后等于我们就带了很多专业的这种救援的工具，救援 绳什么的、 哎、然后拖绳啊、绞盘啊什么乱七八糟，就是包括拿铁锹就开始挖那个雪，要给它刨出一条雪道， 嗯， 包括把那个，因为它是靠山一侧高嘛， 嗯， 我用我的车先把那个靠山那一侧给它压低了， 哇， 因为怕它出溜下去， 嗯 嗯，然后等于是费了好大劲给他给拖出去了， 嗯， 然后拖出去就是他跟着我们先走了一段， 嗯， 因为怕再陷嘛， 对， 后来大哥嫌我们开的慢，直接给我们超了，唰跑了， 嗯， 我们就连尾灯都看不见了 啊。他们是哪个村的？你们了解了吗？ 他就是扎尕那那个、 啊、 那个村子里的村民， 嗯，嗯，没留联系方式什么的，等车到了山脚再找他们。这个借住一宿什么的， 哎，这个套路你很熟悉啊！哎、你这有很有经验呀、啊，朋友。 可能被救过， 哎，真的被你说中了。 嗯， 而且特别神奇的一点就是， 嗯、 因为救完他们再往下走，其实已经天黑了， 嗯、 完全黑了、 嗯。 所以我们其实当时还挺失望的， 嗯、 我们并没有看到扎尕那那个村子长什么样。 嗯嗯， 因为他在翻过那个山以后嘛， 嗯， 他在群山包围，我们要翻过包围他那山才能看到小村子。 嗯， 所以就因为耽误时间看不到了。 嗯。 我们就摸着黑往下走， 嗯， 就说出先穿出去再说，找酒店了。 对， 哎，然后结果下到这个快到山底下，那时候我们不知道其实就在扎尕那那个村子了、 嗯， 因为太黑了什么都看不见。 嗯， 就看到又是那个车， 嗯， 在那儿路边上拦着我们。 因为你刚刚说只有这一条路，所以他虽然嫌你们走得慢，他先把自己事儿办了，把老婆孩子安顿下来，就回找你们，在那儿等着你们。 对， 啊， 在那儿等着我们。然后呢，特别神奇的是换了，就是那个男的还在， 嗯 啊，然后但是媳妇儿换了一个， 你别瞎说， 不是，就是这女主人不是一个人了， 哦，就是可能那车上本来就不是他媳妇儿吧， 不是原那个原本我们救那个是他媳妇儿 啊、嗯， 然后我当时就是特别诧异，你知道吗？嗯、 说你怎么这么快就换了？ 我说 对， 哎，不是。跟那不是两口子，这怎么意思、 嗯、 什么习俗啊，这当地这是、 嗯嗯、 然后后来一说特意把他小姨子叫出来了、 哦 嗯、他媳妇儿在家看娃 看 做饭、 嗯、 然后给我们准备晚饭什么大概是那样、 哦、 然后派他小姨子出来是个在外边上大学的大学生出来接我们、 哦、这样可能觉得沟通起来会方便一些 对、 嗯、 然后哇塞特别热情、 嗯、 今儿你们就绝对不能走了， 嗯 啊，必须要住我们这儿了， 嗯， 然后咱们就是吃饭喝酒了， 嗯， 各种就联欢了， 嗯， 然后我们想来想去，实在是没敢去， 啊，没敢去啊，嗯， 就是因为，当地的为什么说当地不能住， 嗯， 就是，全都是纯粹的，藏族的那种原住民， 嗯， 实际上他们居住的那个习惯，我们是适应不了的 啊。你们怕自己适应不了，也给人添麻烦，确实是。 对 对, 对, 对， 因为确实，尤其咱们就是在城市里生活的人， 对对对， 就那个藏房啊什么，他的那个，因为我住过， 那个真的不行，确实。 比如说卫生设施呀，比如上厕所什么各方面，其实都是不方便的。就甭提什么洗澡这那，不过在高原你们也不指望能洗澡。 洗澡就别想了。 对对对。 你想，因为藏房他们比较传统的那种形式，它是下边是养牲口的，二层小楼嘛，木头小楼。 对对对。 下边是什么驴呀、骡子、马呀什么这些，都在你脚底下生活着呢。然后上面住人，所以它会有比较大的味道。再一个呢，就是会有那个酥油味儿。就是我不知道你怎样啊，我闻不了。 你闻不了，明白明白。 就很多人闻不了。 是是是是是。 你想，你整晚都是酥油味，整个屋子全是酥油味，那个确实会。 因为你还得等着明天继续出发呢，所以还是得休息好。 对，然后而且很冷。 嗯， 他们的屋。